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广播剧欣赏。广播剧欣赏。 系列广播剧《刑警803》，白色陷阱，编剧杨红，导演孔玉，作曲杨树静、杨树华。 诚心是你机敏的眼睛，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。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，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。 茫茫人世悲欢交错， 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。 光荣的刑警，忠诚的803，你用一腔热血，你用一片柔情， 及山头交锋。 803和沈西带领人员乘夜车来到宁波，和当地公安部门取得联系，接着又驱车直奔县城。到达乡派出所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。根据派出所的同志提供的情况，新双来找过小张，当即决定沈西和小张由派出所小李陪同马上去找新双，803自己对胡大头进行突击询问。几个小时过去，询问胡大头的事情还算顺利，很快得到了口供。没想到沈西和小张那边发生了意外的情况。 803， 小李，情况怎么样？ 情况不好，沈西和小张，他们。 别急，你慢慢说。 803，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新双，他被关在半山腰的羊棚里，看上去他挨过打，他知道上海来的两个人是被他姐夫和姐姐杀害了，他丈夫也参与了这件事儿，他愿意带我们上山去看杀人的现场和埋尸首的地方。我们就决定他们三个人先上山，我回来报信。可是没有想到，我们刚出门，他姐姐和他丈夫就带了一帮人从山下的村子里上山来了，显然是他们发现了我们。就这样，他们三个人往山上跑了，我抄了小路回来。 走，立刻上山。 803，我们这个地方家族观念还很强，这个鬼头山都是姓金的祖坟，你看我们。 你提醒的很重要，我们一定要注意啊。小李，通知同志们马上上山。小李啊，告诉大家检查武器，带好手电，抄小路上去。 是。 人呢？人在哪儿？ 我看见他们上山 啊，肯定是你们新双了，领着人躲到庙里去了。 对，看见我们吓得躲起来了， 到庙里去找。 别走，别走， 这庙里只能我们进，你们大家都别进去。 好，拉二等等， 拉二，你去叫他们出来，我在门口拦着这些人。 快点啊！他妈的，门关得死死的。新双，新双，你开门，开门呐！ 新双，有什么话回家去说。 那两个人是坏人。老人，你还不快说好话。 新生，新生，你听见我的声音吗？啊，我以前对不住你，我现在求你了，别再生我的气，回家去吧，往后什么事都听你的，行了吧？啊，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。 就是这种女人放在早先早就掉在祠堂里打死了， 带着外人来挖祖坟就该处死了。哎，砸门 打开。 哎，拿个家伙来啊。 别进，你别往进。 八零三他们在小李的带领下也迅速地爬到了山顶，在一片矮树林的后面站定下来。 哎，小李啊，那儿站着的都是你们乡里的人吗？ 是的，那个站在门口的男人就是金家老二金德耀，那个女的就是他嫂子新雨。 嗯，看样子小沈他们先一步进庙了。我跟你一块过去，尽一切可能把事态平息下来 啊， 让群众下山就好办多了。 哎，李队长， 嗯， 山里的老百姓对家族祖坟是非常看重的，要特别当心呢。 那由你先出面。 好， 注意了，其他的人先在林子里隐蔽。 你真的放火了啊！ 快、哎、下手！ 说 了 说了， 快让开吧！ 开开！ 怎么出不出来？ 有人想上来！ 出来！ 什么人？ 出来一个！ 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！ 你干什么？ 都向后退！都向后退！ 哎，这是派出所的李同志，那个是谁啊？ 哎，从来没见过吧？是县里的还是市里的？ 还管得着吗？我们 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 现在都 安静下来！安静下来！金德耀， 嗯，干什么？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？ 干什么？你管得着吗？ 嗨，这是派出所小李同志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我们家新双跟老二两口子闹点小矛盾。 闹点小矛盾，弄这么多人到山上来干什么？ 这个，哎呀，都是新双不好，家里的事儿跟外人说什么呀？ 这儿我们都是姓金的，不许外人管我们金家的事 儿。就是， 不用管。 那我们派出所也不能管了。 好了好了，小李啊， 嗯， 他们要求新双回家去，这好办呢。哎，诸位。请你们把门口这儿给让让开，来让一让。金德耀，你也让让。 老二，别让。 这位就是新双的姐姐，新雨了。 是的，你是谁呀？ 我，好，我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上海公安局的警察， 刘刚，刘队长。 今儿晚上闹鬼了，又是上海来的警察，又是温州来盗墓的，哎，究竟是什么事儿啊？ 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，他们都是一伙的。老二上， 你们给我滚下山去！走， 诸位老乡们，诸位老乡们，我是上海来的，听我说，我们是为了一个案子，牵涉到金德辉，就是金家老大，到这儿来实地调查的。诸位老乡们，你们还是下山去吧，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跟这个案子是没有关系的，这么晚了家在这儿胡闹什么呀？ 哎，怪不得老的媳妇儿帮我喊上商量。 就是， 哎，大家都别走啊，别听他胡说。 我们今天是执行公务，谁要是妨碍我们，要受到法律制裁的。 我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，我先砍了你！ 放下武器！你要是敢反抗，罪加一等！ 我跟你拼了！哎！ 金家老二刚举起砍猪大刀，那边庙门打开了。 金德耀， 沈西一步踏出庙门，举起手枪。 开枪！开枪！开枪！ 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站住！别动！别动！都给我听着！所有的人除了金德耀和星宇都下山回家去，现在我们要在这儿这个金德辉金德耀星宇作案的现场进行审问，听明白了吗？ 明白。 这时候被煽动来的群众都下山去了，八零三安排了警戒，把金德耀和星宇押进了破庙。小李派人从山下取来了马灯，破庙显得阴风惨惨。 你们到了这个时候怎么还不说实话呢？说吧，老二，你说呀。 金德耀，快说。 上海来的那两个人，那两兄弟，一个死在这个门口，一个死在里边的。 说具体点。 哎，我哥金德辉叫我帮着他把门口洗脸的那个两只手抓牢了，他用一个铁搭对着后脑勺一下就喷了我一脸的血。 那还有一个呢？ 我 我怕了，我嫂子心雨在里边，我哥叫他在里边缠着那个。心雨，还是你说吧。 心雨，你准备顽抗到底吗？ 我说，不是我杀的他，不是我。那天，金德辉叫我缠住他，他躺在床上抱住我，我看见金德辉进来就推开他，他有点乱，金德辉上来就一铁打打在他手上，他叫了一声，金德辉又是一铁打打在头上，血都溅在了墙上，就是那一天。 金德辉为什么要杀死这兄弟俩？ 金德辉到南边去做生意，做毒品生意，回来他告诉我，他把上海的几个人都给耍了，没想到过了个把月，那两个人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，从上海来要钱，说不给钱就到公安局去告他，他假装第二天给他们钱，当天晚上就和老二帮着把那两个人干了。 你们真残忍，为了钱害了人家两条人命。 到此，这个案件总算真相大白了。803一行在取证之后乘上了返回上海的火车。 哎，803，这个结案报告可真是不大好写啊。 报告倒不算难写，可是这事儿还没算完呢。 怎么没有完呢？ 这个案件的全貌已经清楚了。可是有一个当事人，我们至今还没有碰过面。 你是说何根杰？ 是的。 何根杰的情况很清楚，他只是参与了一起不成立的贩毒案。 他只是参与了吗？ 是啊，他出资了5万块钱。 他去云南了吗？ 没有。 他和浙江的杀人案有关系吗？ 也没有。 他借钱给了阿康，他现在是一个被诈骗者，他是被人骗了。 这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 是啊，事情就是这样，令人不可理解。这也恰恰说明了何根杰是一个谜。 我觉得何根杰这个人很聪明，你想想，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现在这件事是砸了，可要是贩毒成了呢？他是一个坐收渔利的人。 哎，所以我说这个案子调查还没有完。我总感觉这个何根杰啊不那么简单。 那我们回去 查何根杰。 上次是我们俩去的，那还是我们去。 好，我立刻回去跟程素见面。 程素？两个案子一起下手查？ 不，也许这里头有一种什么联系。 一回到上海，他们分头进行调查。在沈西和小张去何根杰的运输公司的同时，803找来了程素，得到了那个记录证券种类和面值的笔记本。 刘队长，这些记录有用吗？ 我想应该是有用的。 是吗？那太好了。我当时也不知道现在会起作用，我记了主要是想知道究竟有多少钱。 有时候是这样的，就是人们常说的无意插柳柳成行嘛。 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。你上次问我这个朋友的姓名，我没有说，我回去想想，毫无道理，这迟早是要公开的。 你今天是想告诉我他的尊姓大名了？ 是的，他叫何根杰。 何根杰？ 怎么？你认识他？ 不，这是我的一个习惯，这样可以加强记忆啊。 803和沈西还有小张，经过一个星期像大海捞针一样的查证，这天传唤了何根杰。 你这次出差的时间很长吗？ 是的。这次出去跑了好几个地方，主要是为了上海的春节供应，现在市场的购买力太强了。 哎呀，很辛苦 啊， 谈不上，已经习惯了。 在月初我们找过你 啊， 你出差了。哎，今天把你请来呢，是想请你把你参与的情况谈谈清楚。 好的好的，我主要是太轻信了，太相信老同学，他要做生意我就借给他5万块钱，弄得现在钱也收不回来，而且 什么， 听说阿康为了什么事已经被拘留了，要这样的话这笔钱就更没希望了。 哎，你当初入股的时候就应该知道做的是什么生意吗？ 啊，不是入股啊，我只是借了钱给我的老同学阿康，其他的我一概不知道，我有借条的。 你跟金德辉是怎么认识的？ 只见过一次面，我不相信这个人，所以我不愿意和他合作。 嗯，那么你这5万块钱回来的利率是多少？ 他们答应本利一共10万。 嚯，100%，这是高利贷吗？ 这个他是做生意，这很难说了。 好吧，请你把这些情况全部写下来交给我们啊。 现在 那这是笔和纸 啊。可以可以，我就写。哦，我想请问一下，这笔钱啊，当然是指5万本金了，什么时候能够还给我呀？ 这是法院的事情，什么时候还给你，你等判决吧。 啊，好。 何根杰当场认认真真的写着，803在一旁等待着。 啊，我写好了。 啊，拿过来，我看看。 这时候，沈西轻轻的推门走了进来。 他来了。 嗯，请他进来。 刘队长啊，你们很忙，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，我就走了。 哎，请等一下，让我看完吧。请进来吧。 根杰。 啊， 你怎么在这儿？ 你来干什么？ 是这儿的刘队长打电话叫我来的，说是渔民的事有线索了。 有线索了。那好那好啊，刘队长， 嗯， 我还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。 哎，干嘛那么着急呢？一起坐下来听听吧。来来来来，坐下坐下坐下。如果我没搞错的话，你正准备结婚，对象就是站在你身边的这位程素女士，是吧？ 是的。哎，根杰，你说话呀。 是的。 那你就更应该关心一下这件事了嘛。 是啊是啊。不过我还有点重要的业务要处理。 哎，没有比我们现在要谈的事情更重要的了。来来来，坐下啊。程素来我们这儿报告，说她的丈夫于明在2年前失踪了，至今没有下落。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？ 我不认识她丈夫，对她的失踪一无所知啊，只是在1年以前出于关心跟陈素比较接近，也谈到跟他结婚之类的事情，但是他一直没有最后同意，所以现在 你什么时候调到商场工作的？ 去年夏天。 原来的工作在哪儿？ 在区运输队。 经常去西区化工厂吗？ 有时候去，很少去。 你去干什么？ 送钢筋、水泥、建筑材料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刘队长，你是怀疑他？ 好，我是在了解情况。可以这样告诉你们，在西区化工厂废弃的烟囱里，我们发现了一具尸骨。根据法医检验，死亡的时间在2年至2年半之间。 笑话吗？我是送建筑材料的化工厂，那里的尸骨跟我有什么关系？ 先不要着急，我还没有说到你跟他的关系。程素，你知道于明曾经骨折过吗？ 骨折？ 嗯。 哦，好像说起过，是说他小时候很顽皮，一次摔断了腿，还是手臂，我记不清了。 是左腿，小腿骨折，那是他8岁的时候。我们在儿童医院查到了当年的病历和 X 光片，和现在这具尸骨上的痕迹完全吻合。 那么可以说这具尸骨是于明的，于明是被人害死的，是吗？ 说得准确一点， 不排除这是渔民的事故。 我天哪！ 何根杰 啊， 你回答我，你除了运送建筑材料，还运过什么东西进化工厂吗？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抗议！ 不要着急嘛，着急能解决什么问题？首先，我有权问你，你也有义务回答。西区化工厂发现了一具无名尸骨，可是他们厂里包括家属在内没有人失踪，那么这具尸骨必然是运进去的，而你在两年前多次开车到过那个发现尸骨的地方。再说那个藏尸骨的炉膛在一个深坑里，没有一副健康的身体，1.80米以上的身高是很难把这100多斤的尸体送进去的，而这些条件你又都具备。 我看你不是个刑警，倒像个编侦探小说的。证据呢？ 没有，现在还没有。 刘队长， 嗯， 既然没有证据，请不要再问下去了，我不希望。 好好好，我们换一个话题。何根杰，你那50000块钱是打哪儿来的？ 这怎么又扯到这件事？已经说清楚了，已经结束了。我是一个被诈骗者、被害人，你们公安部门有义务帮我追回这笔款子。 但是你必须把这笔钱的来源讲清楚。 是我的储蓄。 你工作了多少年？每个月工资多少？每个月开支多少？ 是我父母给我的。怎么，还有怀疑吗？他们俩工作一辈子了，一贯勤俭，连这点钱都不会有吗？啊， 他们什么时候给你的？ 今年夏天，听说我要结婚。 给你的是现款？ 不，是工商银行的定期存单。 好，程素。 刘队长， 请你看一下，这是你上次交给我的那份和渔民同时失踪的国库券债券的清单，对不对？ 是的。 那再给他看一下，让他增加一点记忆。 我不要看。 你怎么可以把它撕了？你这是为什么？ 算了，撕就撕了吧，那只是一份复印件。现在我把我们的工作汇报一下。首先，我们根据你提供的清单到了你父亲和母亲生前所在的单位，查对了历年来他们认购国库券的记录，基本吻合。接着，我们又在你、何根杰家庭和单位附近13家金融机构，从8月下旬收购国库券债券的清单里，查到了你何根杰曾经在2天内跑了10家证券公司和信用社，抛出了面值总数为40080块的证券。得到了现款总数为51302.4元。那这是原始单据，这上面有你的身份证号码，还有你的签名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你 这是诬陷。 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你抛出的各类证券数额和程素交出的清单完全一致。 原来你就是害死我丈夫的凶手啊！我绝不饶你这个凶手！ 程总， 我绝不饶你！ 程总，你冷静点。何根杰，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这些证据是明摆着的，你犯了法就得在法律面前低头。 何根杰还想顽抗，但是在一件一件的证据面前，他不得不交代了。 我坦白。 原来何根杰是在追求程素的时候，发现程素的丈夫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，何根杰一直装着不认识他，直到渔民偷出了那批证券，他才发现这是一个人财两得的好机会。于是他杀害了渔民，并遗失在化工厂旧烟囱的炉膛里。 现在可以结案了。不过不是一个案子，而是有着关联的两个案子。夜深了，沈西在办公室里写完结案报告，准备拿到宿舍让803再看一遍。当他推开房门，看见803合衣睡着了，床头灯开着，一本翻开的书掉在地上。沈西轻轻地捡起那本书，只见扉页上醒目地写着：仅以此书献给刑侦战线上的英雄们。梁达。 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，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，茫茫人世悲欢交错，生活光荣的心情，忠诚的803，你用一腔热血，你用一片柔情，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。 刚才播送的是《白色陷阱》第五集《山头交锋》，公安顾问易庆瑶，文学编辑祖文忠，录音合成徐国庆、周小芳，音乐录音钱素英，音乐指挥黄佩琴，主题歌作词贾立夫、贾燕，主题歌演唱刘欢，演奏金鹰爱乐乐团，拟音苏东升，剧务姚基文，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，沈西由夏志清演播，程素由魏思云演播，何根杰由曹毅演播，小李由傅冲演播，新宇由张慧平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谭维红、张海红、许冬梅、陈英、于肖冰、孙文基等，解说丁建华。 系列广播剧《刑警803》，《钻石戒》，编剧张建文、汪磊，导演雷国芬，作曲杨树进、杨树华。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，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，茫茫人世悲欢很交错，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，光荣的心境，忠诚的803，你有一腔热血，你有一片柔情，编织一 的歌。 第一集，第一个男人。 在地处上海西北角的新村中，居住着一位年轻美貌的单身女子林丽。她今年28岁，85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，现在在中华大学任德语教师。正当林丽准备结束单身生活而披上洁白的婚纱时，命运像是有意跟她作难，在一个星期六的夜晚，她死于非命。根据法医验证，属机械性窒息死亡，颈脖处留有掐痕，屋内完整无损，没有发生过暴力行为。唯一可供侦查的线索是林丽生前留下的一本日记。 哎，白跑一趟， 何以见得？ 这不明摆着，一问三不知。 林丽单身独居，每星期回家吃顿饭，他母亲能知道多少事？ 哦，快进门的女婿只见过一面，对林丽的其他朋友一概不知，连林丽有没有银行存款、现款、经营首饰都说不清楚。现在悲痛的住进医院，可当初又为什么那么宠着女儿、惯着女儿呢？啊， 这倒符合林丽的性格，独断专行，我行我素。 其实啊，咱们根本就不用到医院去盯着老太太悲悲切切的啰嗦，这案子不明摆着吗？ 嗯，又有何高见？ 不敢班门弄斧。 哎，我心里到现在啊还真没谱呢。说吧。 毫无疑问，这是件情杀案。 情杀案。 首先，现场干干净净，门窗没有撬损痕迹，衣橱、书桌都没有翻动过。 嗯。 要不是熟人，能那么轻松的进来？如果是闯窃犯，会那么安分吗？嗯， 很有道理，但似乎说得太肯定了。 为什么？ 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。现场只有几十元现金，这似乎不近情理。作为一个即将结婚的女子，怎么可能就这么点钱呢？连存款都没有。哎，石溪， 嗯， 你注意了吗？ 什么？ 所有的家具都是旧的，并且都不上锁。凭这模样，能说在筹备婚事吗？这似乎也解释不通了。 你真沉得住气啊。哎，可他日记本上不是明写着吗？ 日记上没有写任何有关经济这方面的东西。哼，我倒希望能看到这些琐碎的记录，这样倒可以抓到些蛛丝马迹。林丽给我的印象是过分清高、孤傲的女人。她受过高等教育，只关心精神世界和感情生活。哼，似乎不食人间烟火。 哎，她日记本清楚地记载着，在她身边有4位男性公民。 嗯， 除了她的未婚夫许克家之外，其他3位跟他的关系也不同一般，尤其是那个庄新民。 怎么， 在他临死前的那个晚上还跟他大吵了一场。一个痴情的男子，当他知道自己所爱的女人要抛弃他去嫁给别人的时候，当他得不到爱，那么他很有可能去毁灭爱的本身。 精彩的分析，你在塑造一个现代的奥塞洛形象。 嗯， 但是你别忘了， 嗯， 林丽的日记本上有这样一句话。 什么？ 假如他知道我的过去，他会杀了我。这就是说，许克家也有作案的可能和动机。 这才是真正妒忌的发狂呢，奥塞罗。 哼， 哎，这么说，你同意是情杀？ 啊，哎，我可没这么说。 哎，你， 对了，还有那个白燕飞。他似乎也有作案的动机和可能。 嗯，对，他为了林丽跟老婆离了婚，失去了孩子，最后林丽却把他抛弃了。 是啊。 哎，这么说3个人都有作案嫌疑。 嗯， 哎， 我认为最有可能的还是那个庄新民，他跟林丽是中学的同窗好友，青梅竹马，恩恩爱爱多少年，结果却是一场梦。 不，最令人不解的还是那个日记上没姓名只有代号的小迪。林丽看不起他，可又需要他，处于这种境况的男子心里是难以保持平衡的。 既然这样，我们就从这四个人着手侦查吧。 在没其他线索之前，哼，也只能这样。 根据林丽日记的描绘，除没名没姓的小迪之外，其他三位男性公民不久就查明了他们的身份、职业和背景。许克家38岁，中华大学年轻有为的副教授，两个月后将赴美国。在林丽被害的前两天，他到南京去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。白燕飞32岁，上海翻译公司的德语翻译，在林丽被害的半年前与妻子离婚。庄新民28岁，高中毕业参军，复员回上海后分配在进出口公司担任外销员。唯一没公开的谜仍然是那个小迪。 现在可以面对面的逐一调查了。 哪个最先考虑？ 庄新民。 好，就从庄新民开始。 二位找谁呀？ 庄新民。 哦，我打个电话问问。 不用了，我们自己上去。 那好，在三楼左边最后一间。 好，谢谢。 请进。 你就是庄新民？ 找我？什么事儿啊？ 能找个地方谈谈吗？ 这儿不行吗？ 不妨碍吗？ 没关系，我马上就好了。啊，小李，把这份合同交给总经理签字。 好，我马上就去。 啊，你们二位请坐。 啊， 喝茶吗？ 不用了，我们是公安局的，想跟你了解些情况。 公安局的？ 对。 不可思议，难道我犯了什么法？ 你有个同窗好友，或者说恋人，他叫林丽。 个人的私生活难道公安局也要过问？ 他死了，上个星期六晚上被人杀死了。 什么？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不不不， 请你不要过于激动，坐下吧。 天， 我们了解到，在他临死前的那个晚上，你去过他那儿。 哪天？他哪天死的？ 星期六的晚上，你是不是在他那儿？ 你们就凭这一点怀疑我？怀疑是我杀的？ 我是问你，星期六晚上，你去了他家没有？ 去了又怎么样？去了，难道就是我杀的？ 能不能谈谈那天晚上的情况？ 那天晚上我去，哦天哪，我为什么还要去呢？真是。 仔细想想，慢慢说。 好吧。星期六的晚上，我有两张电影票，想叫林丽一块儿去。哦对了，是那部电影。可他却对我说他不感兴趣，想独自一个人待在家里整理他的稿子，我有些扫兴，坐了一会儿我就走了。 就这些？ 对。 未免太简单太轻描淡写了吧。 真的就是这些，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 那么你走了以后就一个人去看电影了？ 不不不，我也没有去看。 那你去哪儿了？ 后来我去，同志，我实在记不起来了，好像去喝了点酒。 庄新民，别耍小聪明了，要编故事你还先嫩些。据我们了解，你在林立房间里不是像你说的只坐了一会儿。 那你们说话可要有证据啊。 当然有。你说你那天晚上到底去林立家干什么？为什么跟他大吵一场？ 你们凭什么这么肯定？照你这话的意思，林立就是我杀的，我为什么要杀他呢？你们能拿出真凭实据来吗？ 你跟林立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总该知道他的习惯。 日记？ 对。 难道你们能把日记也作为证据吗？ 虽然不算直接证据，但至少属于重要线索。 这 一点想必你是应该懂得的。 天哪，他人都死了，叫我也搭上一条命。 所以你要珍惜我们给予你的机会，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。 好吧，我说，我全都告诉你们。那天晚上，我是想叫他去看电影的，可去了以后，不知怎么的，我们俩就干上架了。林立， 庄新民，你怎么又来了？ 林立，你让我把话讲完吧，否则憋在心里，我会、啊、能进来吗？ 那好，进屋谈吧。你喝什么？茶还是咖啡？ 啊，不，酒。有酒吗？ 你已经满嘴酒气了，你这样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有什么想不通的？如果你想扮演少年维特，别在我的面前。世界够大的，哪个人脚下没有路？ 再让我喝点酒。 我这儿不招待酒鬼。 你真无情。 庄新民，如果你身上的男人味再浓些，我倒会更尊敬你的。 难道这是我的错吗？ 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。三年大兵的生活使你的脑袋更加简单化了。 就这三年时间，你仿佛变了一个人。我真恨自己去当兵，要是当初我也去考大学，就不会有这种结局。 你想错了，整个时代在变，而你没变，这就是你的悲剧所在。 林立，你会后悔的。林立， 我根本不需要这两个字。 你听我说，许克家一旦出国，他还会回来？还会在乎你吗？ 你又想错了，我绝不充当你说的那个角色。 哼，我真不明白你喜欢他什么。 脑袋。 我哪一点比不上他？ 脑袋。凭你这点自负就矮人三分。 他差不多比你大十岁，他相貌平平，走路罗圈腿，还勾着腰背。你不觉得你们俩反差太大吗？ 我拥有青春，他拥有男人的成熟，两厢情愿，各取所需，这就是爱的定律。 这分明是你的幼稚。 我不希望对你留下这样的印象，浑身酸溜溜的男性，雌化的男性。 林立，你难道一点也不顾及咱们过去的情分？你难道不相信我是在为你着想吗？ 爱情是自私的，这是真理。 林立，请相信我，如果你想出国，我完全可以帮助你，我会不惜一切的。林立， 那么作为回报，其代价是什么呢？ 我们不不不，我不要任何代价，我绝不是那种人。林立， 只要我能常见到你，只要你心中还有我，我就满足了。 庄新民，你在爱情上简直是个白痴。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我庄新民哪一点对不起你？林丽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不管你怎么看我，我都不在乎，但我不能没有你的爱。 我喜欢别人爱我，但作为回报，我必须有所选择嘛。 难道你不承认咱们过去是彼此相爱的吗？ 女人最怕的就是盲目的爱，一旦爱上别人，等于丢失了自我，变成男人的附庸。我要的是我的独立。 那么你也不会去爱许克家？ 这与你无关。 那你过去从来就没爱过我，你只是在玩弄我的感情。 恨我吧，把我忘掉，或许这样你今后会活得更轻松些。 不，我要恨你一辈子。 这是你的权利。 我要让别人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女人。 这也是你的权利，不过你这样做会更糟蹋你自己的形象。 啊，你怕了是吗？哼，事到如今我还顾虑什么形象？我要把我们俩的事告诉所有的人，包括你的未婚夫许克家。我要在你们的婚姻上埋一颗定时炸弹。 你一个卑怯的小人，你给我出去。 哼， 听见吗？出去。 林丽，你会得到报应的。 你滚。 你就这样走了？ 是的。 还说过什么吗？ 你们这些警察难道还要我不停地往自己的伤口上捅刀子吗？ 你不该把你说过的最关键的两句话给忘了。 我还能说什么？这还不够吗？ 再仔细想想。 这最关键的两句话。 对。 哦，你们就是想听我说林丽是我杀的是吗？ 我们重证据，否则会让你太太平平地坐在这儿吗？ 这又是那倒霉的日记里写的。 你自己说出来，对你也许更有利些。 好吧，我说，我当时还说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，但如果我恨你，我会把你杀了。这只是我一时的气话，同志，林丽知道我没这个胆量。 你不用为自己辩解。 真的，当时他就说，如果一个人爱我爱到想杀我的地步，我感到荣幸，但你不配。哎，同志，你们万万不能把这话当真的。 这我们会调查的，你放心。你出来以后又去了哪儿？ 我不是说了吗，我又去喝酒了。 在哪儿喝的？ 这记不得了。 有证人吗？ 没有。 你认识许克家？ 是的。 他知道你和林丽过去的关系吗？ 我不清楚。 你还知道林丽跟其他人的关系吗？ 他跟白燕飞的关系也不同寻常。 你怎么知道？ 我跟踪过林丽，他们一起翻译一本什么书来着，我去了解过。白燕飞是个坏蛋。 还有什么人？ 没了。 再想想。 好像是没什么人了，真的。 好吧，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，有情况还会来找你。 同志，我可什么都说了。 庄新民，在这个案子还没了结之前，你不能擅自离开上海。 哦，我成了重大嫌疑对象，真是跳进黄浦江也洗不清了。 事实总会弄清楚的。八零三，你信他的话？ 将信将疑。 他在避重就轻，关键的话像是挤牙膏似的挤出来。他很有可能根本没离开林丽的屋子。 这判断过于轻率了。 那么他确实是去喝酒了，仗着酒劲儿 又返回去找了林丽。或许他私下里就配了林丽的钥匙，这对他是很容易搞到的。林丽跟他大吵一场以后，写好日记，吃了安眠药，就早早的睡了。他再摸进屋子，干掉了林丽。 有这个可能，可没证据。 哎呀，你真沉得住气啊！ 这是人命攸关的大事，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？ 我想再摸摸其他几位男士的情况，然后再判断我们的思路对还是不对。 那下一个你想拜访谁？ 许克家。 许克家？ 嗯， 他在星期四就离开上海去南京了。 南京离上海才300多公里，坐火车4个小时左右，坐飞机不到1个小时，他完全可以中途回上海，又制造一个不在现场的假象。 那么动机呢？啊，就凭林丽日记上写的那句话。 我们会解开这个谜的。 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，茫茫人世悲欢交错，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。 刚才播送的是《钻石界》第1集《第一个男人》，公安顾问张明芳，文学编辑瞿新华，录音合成潘慧玲、王青，音乐录音钱素英，乐队指挥黄佩琴，主题歌作词贾立夫、贾燕，主题歌演唱李维敏，拟音苏东升，剧务张普演，剧中人刘刚由龙俊杰演播，沈西由夏志清演播，许克家由达世长演播，林丽由姜玉玲演播，庄新明由程雨珠演播，白燕飞由野芒演播，金波由赵启欧演播，毛毛虫由陈兆雄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建新、曹毅、程小刚、李俊峰、苏东升等，解说丁建华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